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我都在这里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和回放。此刻呢，大家除了可以通过945的电波听到我们今天周三的板块你的故事谁的歌听听 FM 同步播出以外呢，也欢迎大家来到微信，点开你的视频号，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看到此刻我们直播间里面的状态。这是我们音视频同步直播，只有每个周三才有。平时大家想要点歌或者是听到我们周一周二周四的节目想要留言的话，是在微博，也跟视频号同名，主持人江夏。微博此刻你们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不方便看我们的直播啊，如果想要跟我聊天的话，也可以在微博上面给我留言昨天的点歌帖就可以了。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北京市民政局为了更好地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确保困难群众的生活水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得到提高，经过市政府批准，本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家庭月人均1170元调整为1245元。记者从昌平区农业技术推广站了解到，从6月17号开始收割，目前呢，昌平区全区的小麦下收工作已经完成了，预计今年全区小麦总产量可以达到67.8万公斤。新闻广播记者从延庆区了解到，截至目前，冬奥会延庆赛区核心区内的冬奥村、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国家高山滑雪中心陆续完成了消防验收和竣工验收，冬奥会延庆赛区核心区建设工程进入最后的手续办理收尾阶段。延续刚才的我们的这个资讯当中说到了，你看冬奥会延庆赛区的核心区域已经进入到了验收收尾的这样一个阶段了，所以意味着冬奥会的脚步已经越来越近了。那昨天呢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我们第一首来点第一首歌的同学也说提到了昨天713这样一个日子，而今天呢，我看到包括人民日报在内、央视新闻在内的很多的这样的新媒体的账号都发布了20年前，真的是20年，时间过得好快。20年前，2001年的7月13号的那个夜晚，当萨瓦兰奇主席宣布2008年奥运会主办城市北京的时候的，大家全国神州大地的那样一个欢腾的景象。今天呢确实我在回顾通过这些视频新媒体账号再把20年前的那些激动人心的视频再翻出来做了一个集锦。我今天也是在看到这些视频的时候，也依然觉得虽然那个时候你比较小，可能也没有太多的特别激动，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激动，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生活在北京嘛，但是 这个时刻，当我们已经和北京这个城市有一些连接关联的时候，哦，再去回看，觉得太激动了，不愧是我大祖国，就是有这种激动，就很难用言语去表达的一份心情。所以呢，我们要为司马瑞东送出昨天的他点的歌啊。他说呢，蓦然回首2001年的今天，也就是他昨天点歌的时刻，7月13号，欢快的我手捧着欢快的蛋糕，在天安门广场欢快的蹦跶，感觉全国人民都在为我过生日，严重的开心。嗯，对，嗯，他跟刘翔是同一天生日，然后他也要祝刘翔生日快乐。好的，他说我要点一首在2008年真的是被全世界听到和看到的那首，来自于刘欢老师和莎拉布莱曼演唱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主题曲《我和你》啊，快点快点，我们一起来激动一下吧。虽然已经过去了13年，但是就像2001年那样一个夜晚，当我们知道在2008年的8月8号我们会有这样一个时刻的时候，已经是很激动了，好像时间就马上一步就要跨越到7年之后。我们先来听这首《我和你》。再说一句题外话，就是虽然说2001年7月13号宣布的时候我还没有太多的感觉，但是2008年我居然在现场看了开幕式，更激动。 同住的交村，为梦想建立心，相会在北京，来吧朋友， 怎么样？在听到这首《我和你》，就像我们视频号上面的朋友说的一样，一秒，真的只用一秒钟的时间，就把你拉回到2008年8月8号的开幕式的现场，对不对？对，刚才本来想凡尔赛一下的，但是刘欢老师的声音已经起了，所以有点压了他的歌声。确实，居然有一个机会可以在2008年8月8号去现场看到那样一个盛况，真的，就是当刘欢老师和莎拉布莱曼唱起，然后呢，莎拉布莱曼那个空灵的声音在鸟巢飘起来，真的就是在我的心目当中啊，那个时刻13年前的那个空气就真的跟这一段时间的北京一样，就是非常潮湿闷热，而且呢，大家想象一下，就是8万人都挤在那个鸟巢里面，就是我现在对于那一天的记忆是觉得、哦、好热好闷，但是呢，你会觉得当这两位从鸟巢升起来，我、哦、这个形容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但真的，因为他们是站在那个台子上被升起来嘛，你就会觉得啊，有一个空灵的声音，就是整个像一阵烟，又很飘渺那种感觉，回荡在整个鸟巢的上空，回荡在神州大地上。而且我到现在为止，我都觉得张艺谋导演的那样一个设计我个人也很喜欢，就是五环他用那样灯带的一个形式，把它慢慢慢慢从软的在地上铺着，然后升起来到空中，又很绚丽，然后又很出其不意，包括那个点火的方式，对不对？好了，713的回忆我们就到这儿吧，2008的回忆也到这儿吧，我们会以最饱满的姿态去迎接2022冬奥会的到来，而且此刻呢，我们北京体育广播也开启了它的冬奥时间，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关注。说到我很喜欢的那个五环升起来闪闪发亮的那种星光感，就要出后面一首歌了。但是呢，要同时告诉大家，此刻呢也可以到微信的视频号上面来看到我们直播间里面的状态和听到。在歌曲同时关上麦以后跟你们聊天的声音，微信点开视频号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可以找到我的微信视频号，微博也是同样的搜索这五个字就可以了。每周二的晚间我们是在微博发直播帖点歌帖，大家要到微博去点歌啊，视频号是不可以点歌的。延续刚才说的那个五环，闪亮的五环，某首一件想要点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当然他跟我想听这首歌的心情不太一样啊。他的心情是说，小时候坐在院落里面仰望夏天的星空，是在自然课本里学到的星座，大熊座小熊座，尤其是看北斗七星，然后小手会比划5倍的距离去寻找北极星，去定位方向，向往远方是什么样子。身在路灯楼宇灯光之下的北京，很少抬头看天空了，稚嫩的话语也变少了。哎呀，怎么觉得有点伤感呢？但是你要听的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确实非常励志的一首歌，对不对？不要伤感。虽然说现在啊，确实在大城市当中呢，大家总是在感慨说我们的这个夜景做得很好，夜间的照明做得也很好，但是可能相比之下我们失去的就是小时候哎，抬头就能看到星空，甚至是看到星星星带银河的那种感觉。但是没有关系啊，给大家一个推荐，确实在北京的郊区，因为之前唱《只山歌给党听》的时候，我确实去到了郊区，然后稍晚一些的时候，现在夏天的时间大概要到晚上7、8点钟吧，你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的，在比较空旷的地方，对不对？地点是我们去寻找的，那颗童心也是靠我们自己保留的，夜空中最亮的星，一起来听吧。 孤独和叹息，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声音？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眼睛， 去相信的勇气，不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不禁指引我前行。声音如今在哪里？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不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用心照亮 夜空中最亮的星。确实在我们的微信上面有朋友说，微信视频号上面说，哎，有，等一下啊，我看一下你们在前面的，我要稍微划一下，大概是谁说了一句有20年没有看过城市里面的星空了，那就去郊区感受一下好不好啊。就像在北京这样的话，我自己的感受是，你在比较空旷的地方，当然郊区因为它也会有居民比较集中的区域嘛，那一定会有光污染，那你就不要在那个地方去看。在北京的郊区你也可以找到山顶啊，然后这样一些景区里面，它可以允许你晚间也在那边逗留的话，还是可以看到的。接下来呢，延续夜空中最亮的星，为木子同学送出一首歌。终于你们在看过了我上周开始发的这个海边的图片之后啊，终于木子同学今天也约上了三五好友去到海边了，祝贺你。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嘛，你有很多事情你想做的时候就去做吧，不要等到说啊再等一等再等一等再约一下大家的时间吧，不要，时间就是凑出来挤出来的，没有问题。哎呦，这自然卷。好，木子同学说，这两天的暴雨让我始终看着窗外的雨，然后呢就会不自觉的哼唱刘文正的那首《雨中集景》。哎，对，我把这首歌放到库里的时候，我也觉得哎呀，下雨的时候就会不自觉的要哼唱这首歌。尤其是这两天北京的雨是那种除了周日晚间到周一的那个雨是下得很连绵的暴雨之外呢，其他的时间都是哎突然一片云过来的那种雷阵雨，对不对？所以真的这个雨中集景呈现出来的那个哗啦啦啦下雨了那个感受是这两天的北京了。我们在夜空中最亮的星，我和你有一点点回忆的这个氛围当中听一首老歌雨中集景。现在也确实进入到雨季了，不管是北方南方好像都会雨水会多一些些。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之前我们的节目特别的讲过一期，就是在雨季大家用车包括爱惜你的爱车的一些方法，小方法也很实用，大家可以到听听 FM 上面去搜索我们乐享下午茶节目，然后看一下标题找到那期节目来听一下，应该会有一些很实用的东西帮助到你在雨季行车安全方面。来听刘文正雨中集景，然后想要跟我一起来聊天，微信点开视频号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可以看到我的直播。 下雨了，看到大家嘛都在跑，爸爸爸爸爸计程车，他们的生意是特别好， 你有钱做不到， 哗啦啦啦啦淋湿了，好多人脸上嘛失去了笑，无奈何望着天叹叹气把头摇，感觉天色不对，最好把雨伞带好，不要等雨来了天你又躲又跑，哈哈，轰隆隆隆隆打雷了，胆小的人都不敢跑， 啪啪， 无奈何望着天叹叹气把头摇，看到大家嘛都在跑，爸爸爸爸爸计程车，他们的生意是特别好， 你有钱做不到， 哗啦啦啦啦淋湿了，好多人脸上嘛失去了笑，无奈何望着天叹叹气把头摇，感觉天色不对，最好把雨伞带好，又跑， 哈哈， 轰隆隆隆隆打雷了，胆小的人都不敢跑， 怕怕， 无奈何望着天叹叹气把头摇， 看到天色不对就要把伞带在身边了，这真的是来自于南方城市刘文正老师的提醒。写词人也是因为像有一些写词人他可能出生在南方，也比较长时间的生活在南方，就真的会对这种雨啊，然后这种阵雨啊，太有感触了，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对吧？而且这首歌呢本身它也就很欢快，我个人没有那么喜欢下雨，真的下雨会让我微微有点烦躁，但是呢听到这首歌我觉得哎，好像下雨也还不错，只要你带好了雨具，雨中集景，不然你在广州等我行，广州现在这雨是吧，也进入到整个广东省应该也都进入到了一个雨季，也要注意出行安全，尤其是坐地铁啊什么的，因为我是见过南方的那个雨水倒灌啊，包括这样的一些设施里面，那地下的设施它可能会有一个倒灌的问题，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好了，听完了欢快的歌之后呢，我们要听一个，因为我们在周三的板块我给它设定的是你的故事谁的歌，在周二的晚上我会邀请大家到微博上面点歌帖里面去留下你的故事，或者是这一段时间你的心情，然后呢对应一首歌我们在周三来听。那今天游，应该是这个夏天的雨季或者是空气让他想到了2017年9月的某一天晚上，两个月以后了。他说，我和他在公园散步畅聊至深夜，微风吹拂着他的长发，昏黄的灯光照着他的笑容，让我迷了眼动了心，所以想要点一首来自于温岚的夏天的风。 然后我说，哇，真真好美好啊，对不对？四年前的那个夜晚你也依然记得很清晰，但是呢，有跟我说，可惜美好的事物总是一晃而过。但是在这里我要跟很多的可能跟他有同样的一个感触和心情的朋友说，对，有一些美好我们后来再想起来的时候觉得有点遗憾，说哎呀怎么那么的短暂，或者是说一晃而过，但是你还能够想起他，你在想起他的时候依然觉得那样一个夜晚很美好，那天微风吹拂着他的长发的那个画面印在了你的脑海当中，这就已经很难得了。因为人生又有多少的画面是真的会刻在你的心里，印在你的脑海里呢？这样一个人，那样一个夜晚，他至少留下了很美好又难忘的画面，这也很难得，对不对？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一到了夏天就会被 cue 的一首歌，你们真的很爱这首，季节性代表性太强了，对吗？来自于温岚，夏天的风。微博或者是微信的视频号此刻都可以来找我，给我留言，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 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 刚才就是来自于温岚的一到了夏天你们就要点播的一首歌，而且是在我已经拒绝了你们几次，我说、这首歌不过了不播，不过了不播，拒绝了几次之后，都有人在微信视频号上面提醒我说这首歌是不是已经第三次出现了，我说我也是很纳闷啊，就是持续整个夏天吧，一个季度，12周十周的周三大家都很想听到这首歌，满足你们吧，夏天的风。其实主要是因为我觉得有刚才分享的2017年九月的那个晚上啊，对不对，他和他然后一起在公园散步聊天畅聊的这样一个画面实在太美好了，就像我说的，人这一生当中又有多少个画面会印在你的脑海当中，不论什么时候再想起都依然觉得哇真好。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说2008年奥运会开幕的时候我在现场，虽然是很热对不对，但是那个画面印在我脑海中依然是觉得哇震撼美好。而在悠悠的心目当中呢，2017年的那个夜晚虽然会感叹一晃而过的美好，但是它终究是美好啊。我们的曹飞同学好久没有来我的节目里面留言，而且呢也说电波里好久不见了，那就是没有听我的节目呗。你也真敢说啊，在微博上他说都曾像孩子一样坚守过沙做的堡垒，希望听到来自于高旗和超载乐队的完美夏天。哦，要燥起来了吗？好，那接下来就借着夏天的这股风吹向超载乐队完美夏天。真的有很多的朋友好像电波里也好久不见了，但不管怎么样，不管什么时候你们会想起我的节目，我依然在这里等着你们。微信视频号搜索主持人江夏，此刻可以跟我互动。 整个夏天徘徊在你的窗前，等你在微风中出现，整个夏天伤痛的轮回，希望 在电波里好久不见的点歌的这位同学，不知道此刻你有没有在电波里面听到跟我相遇呢？完美夏天。这就像我那天在朋友圈发了一个文字啊，当然也是看到了某个电视剧，算是偶像剧吧，里面的歌词，一首歌的歌词还是原著小说里面的一段话，我有点不太记得了。大概的意思呢，就延续这个我听到完美夏天的一个感觉，就是大概的意思是，我知道人生中还会有很多个夏天，但是没有一个会如今夏啊。怎么样，有没有说到你们的心里？确实，每一个夏天，每一个季节，每个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好好的珍惜这一个时刻，珍惜这个夏天，用心去感受它。今天在夏天想着冬天的呆呆小熊同学，可能你的歌因为我放到了最后一首有点播不出去了啊。我们因为这个夏天还没有过去嘛，对不对？下周你来提醒我，帮你补上这一课。我们最后一首歌呢，为雅艾乐吉豆豆送出，好不好？因为他也好久没有来到节目当中了。他说暑假到了，孩子们都放假了，好想去辽阔的草原策马奔腾，但是因为工作的原因不能出京，只能点一首《卓玛》来感受一下草原蓝天。对，有时候我们可以做到身未动心已远，因为工作的原因那是不得已，对不对？小朋友们放假了，那邀请他们一起来听这首《卓玛》，一起畅想一下此刻他们已经在蓝天之下草原之上了。在卓玛的歌声当中呢，我们也要结束今天你的故事谁的歌。明天下午的3:18，周四的板块，我会邀请红一堂的青年医师胡时运小胡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已经暑伏了嘛，三伏天儿，可能会发生身体上的哪些变化和不适，我们要怎么去应对它。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要跟大家讲一讲冬病夏治是怎么回事，有哪些慢性病啊疾病啊是可以趁着三伏天我们去把它解决掉，或者让我们的身体更好。很关心这个板块的朋友呢，明天下午的3:18要记得来听节目咯。最后一首歌卓玛，在这首歌声当中提醒大家，稍后播出的是整点快报。微信视频号的直播也要结束了，大家可以最后来关注一波。微信视频号和微博都是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啊，歌声一响起就觉得好辽阔好悠远。 是北京时间16:00，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